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 作 的 多 人 有 声 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 别忘了给我们 投 投 月 票 哦。第226集。又是后悔，他一个影帝为什么要打车出来？打车的影帝和方景行不顺路，他无论是回家还是回自己的房子，都和如初他们顺路，只好认命的又上了他们的车。不过今天他没喝醉，如初不必担心他滑下去。三个人一路相安无事。谢成岩见汽车开进小区，便挂着和平时一般无二的笑，挥手和他们道别，不紧不慢地进去了。 如初坐在车里目送谢成岩，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。 喜欢一个人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牵着他的神经。今天谢成岩不知为何看了他好几眼，他自然能感觉出来。一行人笑了笑，把晚上看到的事儿告诉了他。二人都不笨，很快猜到昨晚谢成岩可能根本没睡，一行人问道： 现在追吗？看情况。 他转过天继续工作，晚上收到自家弟弟的消息，说谢成岩在线，便进了游戏，到了对方的面前。谢成岩也是刚上来，一抬头就看见了熟悉的傀儡师，目光转到他胸口的 ID，突然想起了以前的事儿。如意是从正副帮主的真名里各取了一个字组成的，如同阿义一样，他们以前是喊阿如的，后来如初玩游梦取了这个 ID， 他们觉得比阿如顺口，就一直喊到了现在。 他曾经问过如初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，如初当时看了他一眼，说的好像是不为什么。 现在他知道了，如初是为他玩的游梦。 如初，如初，原来如此。 如初见他沉默，问道： 带你打本？ 不打。 竞技场？ 不打。 那想干什么？ 谢成岩站在正常的角度想了想， 还是打本吧。 如初便叫了帮会的人组队，带着谢成岩打了三个本，暗中观察完，吩咐他们自己去玩，只留了一个谢成岩站定看着他。 成岩，你今天有心事？ 没有。 我有喜欢的人，不想知道是谁。 不想。 他说完觉得太干脆，着驳了一句： 那什么，这毕竟是你的隐私是吧？我不是那种人，你也别告诉我，我这人呢藏不住秘密。 打赏金强吗？ 行，走啊。 他说走就走，余光扫见身边的人不紧不慢地跟着，便一下下地往那边撇，不清楚自己过没过关。如初实在没忍住，极轻地笑了一声，谢成岩心头一跳，几乎觉得幻听了。 你笑什么？ 没笑，是你听错了。 是吗？ 如初给了一个和他一起进了传送阵。一直以来他都看不出谢成岩有那种倾向，本以为自己没戏了，但这一天真的来临，他发现谢成岩并不反感，甚至比他想象中的要在意这件事儿，这是他的机会。虽然谢成岩可能是因为太意外才会这样，但是没关系。他见某人再次试探地望过来，不由地摸了把对方的头。 没关系，只要不反感就好。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，不差再等的，反正我有的是耐心。 NXK 拿到冠军，商务合作如雪花似的飞了来，由方景行把关，江晨不需要费心， 他看了看筛选完的几份工作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便签了合同，接着安排好后续的行程，去了一趟墓园。上次扫墓，他对妈妈说拿到冠军来看他，现在要兑现承诺。方景行自然跟着，结果往这里一站，他就看见了旁边江晨的墓，眼皮狠狠一跳。 这怎么还没清掉啊？ 忘了。 先前清明和中元，江康乐也说要清掉这块墓，他看老爸年纪大了，就把这事儿揽在了身上，后来一忙便忘了。家里其他成员同样是大忙人，每次都是看见墓碑才会催他，被他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方景行感觉光是看着碑上的照片和名字就有些受不了。 现在解决。 江晨没意见，反正赛季结束了，最近刚好是假期，两个人便开始处理这事儿，忙完了才回去。大概和这个有关，方景行当晚梦到了自己的少年时期。那时他还是个高一的学生，清明节跟着长辈过来扫墓，谢家的墓也在这边，他和谢成岩说好了一起走，完事便来找对方。见谢成岩抱着两束白菊要去别处。 去哪儿？ 我妈出差回不来，让我去看看我外婆和小舅舅。 方景行便陪着他过去了。阴着天，空气里的水汽很浓，即将下雨。二人走了约莫两分钟，拐进一条小路，很快找到了地方。两块墓前摆了几束花，显然江康乐他们已经来过了。他们到的时候，这里正站着一个人，看着严肃又沉稳。谢成岩一怔：“ 您是我小舅舅的朋友？” 杜飞舟看他一眼，嗯了声，简单对他们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方景行望着谢成岩把两束花放好，目光转到一旁的墓碑，对上了一张精致而锐利的脸，不由得看了一眼名字：江晨，1999至2017，才18岁。 他是怎么去世的？ 癌症。 他示意发小看下面的字。 你看那儿，我小舅舅是电竞选手，游梦联盟第1、第2届的冠军。 游梦火了这么多年，方景行自然是听过的，嗯了声。 就前几天我去找你，你们班女生对着直播嗷嗷乔叫唤说好帅，记得吗？ 方景行记得，因为谢成岩决定当演员。闻言以为是哪个明星，便好奇地凑近想知道有多帅，结果是个胖子，为此还对他吐过槽。 他们看的就是有梦比赛，就那还是帅呢，你看你看，哪有我小舅舅帅。 方景行再次看向照片，少年神色冷淡，透着一点桀骜不驯，是个极其耀眼的人。 我妈说呢，他是个电竞天才，当年粉丝一大堆，就是可惜那么年轻就去世了。 小雨终于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二人祭拜完便离开墓园，无忧无虑地去过剩下的清明假期，等到快开学才凑在一起写作业。游梦春季赛开打，班里的几个玩家每天都在讨论相关话题，上着课也在偷偷看比赛。方景行的同桌就是一位狂热粉丝，他无聊时跟着看了两眼。 有这么好看？ 你不懂。 方景行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同桌说着看向他： 你要不要玩玩？进我们班会，我们固定队刚好缺个人，你过来，我带你打竞技场和赏金墙。 好玩吗？ 好玩啊！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流光碎星赏金墙，今生不悔来游梦。 没听过。 哦，也是，你不玩游戏。这个是特经典的一句话，游梦的电竞选手退役时不说再见，只说这个，好像是 第一代就传下来的。你等我查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